那个时候紧紧抓住音乐这根稻草的李宗盛，也正这样一天天的蜕变成不出世的天才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赵传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注定无处可逃，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我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，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，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了赌注，正直让聪明的人糊涂，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，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，回首又已经跌然无处，来时的路